睇到个餐牌，白玉藏真，原来系蒸羊豆腐；翡翠拌珍珠，原来系咕噜肉。嗱，打翻第五节啦，由第五节啊开始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七样嘢，所以叫做活出彩虹。彩虹有七个颜色噶。彼得咧就提出七样嘅美德，啊，叫我哋啊追求呢几样嘢，以致我哋灵里面能够扎根同埋成长。嗱，我有啲唔信嘅朋友就同我讲啦：，喂，呢啲咩圣经嘅智慧啊？其实啦，吓，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嘅文化或者喺社会啊，吓啊打滚过嘅都知道，呢啲系普通常识嚟啫，呢啲系江湖嘅规则啫。嗱，你睇下。你哋呀，啊，做人要有信心啊嘛，系咪啊？要有啲 class 啊嘛，有咗 class 咧吓，仲要话吓，啊，有料到啊嘛，增加自己嘅知识，增值自己啊嘛。有咗知识啦，咪仲要有啲节制啦。做人要随和一啲，识都系咪？唔好乱发烂盏，忍耐成金。啊，又要忍耐，又要加上虔敬，哦，即是你要对生命，啊，有些热诚才行的，啊，还要加上爱人的心，哦，这个世界谁不讲博爱，啊，我都讲博爱的了，啊，这样呢就怎样呢，你就说，啊，一定认识到那些达官贵人，啊，就不会捞不起咯，这样的，啊，经文是不是老生常谈呢？我们为什么说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扎根和成长呢？啊，我教惯说，啊，所以很喜欢先看看，啊，我的，啊，听众，啊，他们的反应。为什么呢？你的反应呢，我就知道你是在想什么了。所以我先讲一个我上主日堂，啊，主日学学到的功课。个主学先生咧喺 YouTube 咧睇到一个录音带，就讲咩咧？杀人嘅道德观。嗱，杀人啊，你个逻辑系咩嘢？咁我就想你要表态嘅。佢讲嗰个例子咧系好简单嘅啫，我改一改啫吓。佢话有一架火车嗰，那个 brake 嗰个刹制咧吓坏咗啦，咁咪停唔到落嚟咯。咁咪一路咧吓向住嗰个尾站直冲。路轨上面有五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做维修的工作，如果火车不及时停下来，五个人就被火车撞死了。不过尾站前铁路就分叉，有两条路可以通到另一条车轨，那里就只有两个工人在维修。那么那个工人就问了，如果你是控制室的主管，你会不会将这个火车转线呢？哪个会转线的举手，即是说只有两个人会转线，其他那些就另外五个死了。那我有没有知道你们的心态有大部分人呢，另外多些人死的。那第二个场合呢更贴身了，那个控制室的主管呢根本就不知道火车的 brake 坏了，但是呢你咧就喺天桥上边啊，铁路嘅天上边咧睇到呢件事，见到嗰个火车嗰，那个啊群德睇到猛入手，即系话喂个 brake 坏咗，咁你唔知点做啊？啊，四围一睇就发现咧有一个350磅嘅大肥佬，哇弯晒身喺嗰度睇紧，咁你知道啦。如果你轻轻一推，咁就将佢跌咗落去嗰个车轨。300多磅的肥肉咧，咪 jam 住个 brake 咯。就算 jam 唔住个 brake 嘅，哇，系咁真系咁 dramatic 嘅嘢，至得喺度控制室啲人会知啦。嗱，边个会举手拱佢落去？边个会举手拱佢落去？嗱，我都唔使问噶啦。基督徒咧，多数唔会举手落去嘅。当时嘅讨论系咩咧？喂，我拱佢落去就我杀人啫。如果我不拱下去呢，我不用负责任的嘛，即是那个司机车死他而已。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个逻辑呢都几是顾着自己的。不过呢再讲下去呢就麻烦一点了。我在教会做长老嘛，今天有些人就说了，你们教会有没有长老的？ 冇啊嘛？有冇执事会主席啊？有啦。嗱，如果嗰个唔系大肥佬，系执事会嘅主席，嗱，咁应唔应该推佢落去咧？因为执事会嘅主席已经系信咗耶稣啦嘛，死咗之后咪应该上天堂嘅？而且佢成话要传福音啊嘛，要救人啊嘛。嗱，呢样嘢唔使你举手，因为恐怕举咗手之后，可能执事会主席今日要辞职。嗱，但系譬如嗰个系牧师咧，咁佢话嗰个系长老，佢话长老应该点做咧？咁如果你系长老，真系长老吓，你应该点做咧？我谂咗好耐，我已经有一个好有逻辑嘅答案啦。我话咧，长老唔会跳，你哋亦都唔应该推长老落去。个理由系咩啊？喂，第一。我话喺长老嘅 job description 里面啊，冇话明要跳火车轨噶嘛，系咪？牧师都冇话要牧师跳落火车轨噶嘛。第二个理由咩咧？我就话，就算啊，你我拱我耐都冇用啊，有心无力。我哋啲百几磅啊，点 jam 到架火车个 bridge 啫？系咪啊？嗱，从呢个 YouTube 嘅经嘅故事啊吓。你点睇今日嗰段经文先？你点睇今日嗰段经文？点解我哋要花咁多嘅时间啊？要明白渴慕追求神嘅话语系有功效。嗱，我哋睇翻第一节，如果有办法可以去翻第一节，神啊吓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啊吓同埋。敬虔的事赐给我们，这是第三节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我们的 preamble， 我们未曾看过七样美德之前，我想你先明白这段经文。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你了。神已经将是过去式，是 past tense，表示已经成就咗噶咯，我哋已经得住神嘅神能，系 divine power。点解啊？因为我哋个身份改变啫嘛。神嘅神能啊 ，the divine power 将一切原文系 everything， 唔系 something 啊。神嘅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同埋虔敬嘅事，已经赐俾咗每一位嘅信徒。所以你同我啊，有耶稣生命嘅人咧吓，我哋同普通人世人嗰个追求嗰个睇法唔同嘅。世人系要追求啊生命嘅意义啊嘛。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佢始终停留喺呢度嘛。或者咧吓，找寻生活嘅能力，所以我咪去瑜伽咯。我话要亲近大自然咯，我要默想咯。佢哋要寻找生活嘅能力。但是啊，你同我信咗耶稣嘅唔系，我哋学习使用呢个能力，个分别好紧要。我哋学习使用呢个能力，用呢个能力咧主导你同我过虔敬嘅人生。嗱，咁个问题出喺边度咧？就系基督徒面对现实嘅时候咧，我哋对呢个神能啊，好多时系口是心非。头脑根本就不会认同，心里亦都不会相信神的能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是很真是 buy it 的。彼得说的能力呢，其实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用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来读给你听，解释得很贴切的。Because God's children are human beings made of flesh and blood, therefore the Son of God also became flesh and blood. 因为神的儿女有血肉之躯啫嘛，所以耶稣同样要成为有血肉之躯。点解啊？ For only as human being could he die, and only by dying.Could he break the power of the devil who had power of death? 只有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耶稣才能够死。 在耶稣的 job description 里面，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面，他是指定要死的，因为只有藉着他的死才能够败坏魔鬼的权势，才有这个能力嘛。只有藉着他的复活，耶稣才可以升上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所以希伯来书这节经文讲到明的，神原来没有计较付出任何的代价，包括牺牲他独生的儿子为了救赎人类。 This is not the end。 我们很多时候到这里就停止了，不单止救赎人类，还是什么啊？让你和我可以脱离罪恶的势力，重新做人。他藉着耶稣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应付一切关乎生命和我们所有属灵生活的事情。这个就是 Divine Power of God 可以做到的。你和我没有能力，但是神的能力能够做到吗？弟兄姊妹，我们对这节经文第二个误解在哪里呢？就是误解了神的神能的作用。我们以为人生里面有什么难处，靠着祈祷，哎呀，神就给我能力解决我一切的难题。无功咩？哎呀，神给份工我，病咩？神医好我。我们很多时候将个重点放在个问题上面，我们将个重点放在环境外面。神着重的其实是祂的能力透过我们的难处，改变你和我生命中仍然不够虔敬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质素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难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很多年了，几十年前我听过一个姊妹的见证，她是受浸的见证。她说她结了婚之后和家婆意见不合，弄到家庭不和，尤其是她先生夹在中间很辛苦。他说他信主之后，第一件想要做而且觉得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他家婆和好，要学习爱他。他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他。大佬啊，十几年的恩怨，我很明白，喂，人的心所蕴藏的恶毒那些不知几犀利。我做医生，我见过不少婆媳之间、翁婿之间那些悲剧。如果没有神的能力，人怎可以改变自己呢？两年前呢，我在 Richmond 一间餐馆等朋友的时候，有人猛入手叫我过去，我就见到这对夫妇，这个姐妹呢跟她家婆一起吃饭。我就问，哇，为什么来到这么远这个地方吃饭？家婆就不知道多高兴跟我说，哎呀，他们听到这间餐室有些拿手菜，有些 signature dish， 就带我来咯，还请我吃一份。我告诉你，我见到他们这么快快乐乐同台吃饭的样子，真的心里面好感谢神。为什么有些人婆媳的恩怨到死都解决不到？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的心病到死解决不到啊？有些人这么容易啊？其实个关键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虔敬的问题。你对夫妇，其实他初初跟我们是查经的，信了耶稣，慢慢的成长啊，这二十几年成为好爱主的基督徒。他先生做了执事，是不是做执事会主席，热心侍奉神。那个太太很乐意传福音。神的神能可以叫悲剧成为喜剧，不过是先透过改变你和我的心。所以敬虔的心呢，请大家不要轻看。另外第二点，基督徒的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对敬虔 Godliness 的误解。其实不应该说误解，是对这个敬虔的事呢，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对 godliness 不是很感兴趣。如果这段经文改一改就好了。如果神的神能够将一切关乎福禄寿的事 关乎社会飞黄腾达的事赐给我们，这样就不同了。这句就好听了。敬虔的事干年龄我们没有胃口的。我认识一些父母很鼓励自己的仔女去教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太过热心、最怕他做了 religious geek。 我考试吗？踢个琴呢要继续学，但是全契呢不要去了，星期日啦在家读书啦，你考试嘛、你不去一次呢耶稣 不会怪责你的。我有一位同学 Dr. Stephen Ho 何光医生，他读书的时候跟我在 Winnipeg、他决心要做一个奉献自己的基督徒，为主要的基督徒。其实当时团契那班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做这样的决定的。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被同学、那些留学生呢笑到面懵、喂，有时间、不去图书馆读多些书，你读多些书、你入 engine 又容易，读医科又容易，你成绩不好怎跟人竞争啊。礼拜五我去团契查经，浪费了时间，星期日去教会侍奉，我们那时教会得十零人、去那里侍奉。喂， weekend 就找份 part time job 啦，赚点钱啦，去侍奉。哪有这么蠢的人啊？四十几年之后呢、何医生呢做了一个调查，他想知道当年、一起跟随耶稣热心在团契侍奉的基督徒是不是在社会上、成为二三流的货色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他发现当年团契、其实四五十人而已，全部不晒业，没有人肥佬，是不是？其中九个是 PhD， 有几个还是 double PhD、有九个是 MD， 里面不知道多少个 fellow，其他的就是牙医、工程师、生意人等等。从世界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班人都是成功的，我们说 solid citizen。 其中十二位做了牧师或者全职的，在福音工作上面几位还是半途转行或者是提早退休全时间去传福音。 Dr. Ho 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他廿几岁的时候在医院里面被选为最杰出的外科医生，是不是？大学预备升他做副教授。但在那个时期他就不再 practice， 就去了、这个大陆里面传福音。何医生那篇文章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不是着重、他不是着重这群人、在社会上面怎样的成功，他是被这群人、那个Purpose-driven life， 即是有标杆的人生所感动。这些是蒙福的人生，是有依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人生。你在世界上面，你看多少人似乎很成功，但是有没有这些平安，有没有这些喜乐，有没有这些 purpose， 它实在是不容易找到的。两年前这班人聚在一起，我们出了一本书，就叫做眼过红河。如果你有兴趣，你跟师母借来看。其实这班人几十年之后都讲出他们那个见证，几十年之后仍然跟随主。不会说因为你跟从主，你热心，你就成为、二等三等的人，不会的。你尊重神的，神必定、尊重你。那我们今天就到那个戏玉了，我们要看回这个、彼得所提议的那七样东西，那七样东西帮助你活出彩虹的、第五节他说这几样呢，总共有七样东西，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验到的，是很实际的，怎样样学习使用神的神能，一步步的教你。你这个主题非常之好，渴慕追求神话语，你如果跟着做的时候必定能够扎根和成长，并且、活出彩虹。第五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什么呢？要加上德行。信心就是我们的 faith 啦，我们信耶稣啦，是不是？是对神的相信啦。德行呢通常就译作 moral excellence 或者译作 goodness， 即是良善。我初初信耶 稣的时候一直以为信主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加上知识，读多些圣经，那就是什么咯？多读圣经就会长进。这节经文呢个重点不是这样说的，这节的经文重点是你信主之后，首先你要改变你生命的价值观，你首先是要改变你生命的道德观。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心里面所渴慕的，你常想得着的，你所追求的，跟未信主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人很难成长，没有追求德行和良善的动机，神的话语透不进去的。这个是信徒立身的大前提。保罗怎样提醒提摩太？他说凡担负罪恶、okay?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这种的基督徒呢，留意这句，虽然常常学习，虽然常来团契，虽然常来聚会，虽然常来祈祷会，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你那个态度你那个没了那个向善的心，愿意改变自己的心，加不入的。在香港的时候，我有一个西人的牧师，他跟我说，他说他怎样辅导有婚外情的夫妇呢？他说很简单，第一样，男女双方都好，要立时终止那个不正常的关系。他不终止那个关系的时候，继续的，他说我不会跟他辅导。他说一个人如果不肯改变，拒绝改变的时候，神的话他听不入的。他不可以说我一路行紧奸淫的时候一路你辅导我，他不可以，他不会跟他改变。其实信徒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不要讲到道德上面的问题，只要你和我揸住一些东西我们不放，神怎会跟你抢？你揸住不放的时候，你就再领受不到新的亮光，你就领受不到新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常说哇我这段灵修很闷，看极圣经都没有亮光，听到的时候又黑眼瞓，那其实我们应该细心省察，是不是你揸住一些神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你就得不着亮光？很简单而已。有了这个向善的心做打底，彼得说要加上知识。现在讲到知识，知识是很重要的，知识是指你认识你的神，因为你的神有几大，你的神有几 powerful， 跟你对他的认识，跟你对他的依靠是成直接比例的。当一个基督徒依靠自己的筹算计划多过依靠神的时候，咁佢所认识嘅神咧，其实叻唔过佢自己噶，你仲叻过神？好多基督徒成日话：哎呀，我冇信心啊！其实系唔系佢冇信心，系佢对神嘅话语冇信心啫，系咪？最常见原因就系佢唔认识神。基督徒嘅成熟完全系在于你同我点样明白同埋应用神自己嘅话语。所以你好留意你哋今年嗰个主题系非常之好嘅主题，渴慕追求神嘅话语，以至你能够明白你嘅神。第六节，有咗知识咧，仲要加上节制；有咗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哎呀，彼得你咪长气到白夜公咁啊，系咪？点解有咗属灵嘅知识，仲要加上节制 （self control） 咧？弟兄姊妹，因为知识是叫人高大，知识是叫人没有容忍别人的心。如果只是有知识没有节制，很容易伤害弟兄姊妹的心灵的。特别是只有属世的知识而没有属灵的知识，这样的弟兄姊妹侍奉的时候往往成为破口的。彼得说不单止要节制自己，还要忍耐。英文的翻译很传统， Patient endurance， Patiently endure， 耐心的忍受。 节制可以是外表的造作来的。哇，对，最简单，你不喜欢那个人，那就暂时少讲一句咯，或者见到他在左边，你就右边出去咯，是不是？忍耐就不同了，忍耐是你要面对你不喜欢你不接受的人，而学习忍耐他的功课。所以忍耐呢，可以忍到喊救命的。但这个功课呢，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我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个功课。你知道我们内科的人，读内科的人，我们是很爽脱，就是要一二三，就是要好讲理由，好讲逻辑的嘛。所以我初初在做医生的时候， 要教医科生的。我很认真，因为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受的训练是地狱式的训练，即是 on call 咧，当值咧一个礼拜五晚六晚系闲闲地嘅，所以我对啲学生要求好高嘛，严师出高徒嘛，我哋中国人嘅理论嚟噶嘛，所以我好老实同嗰啲学生讲，嗱，我话预先警告你哋，你哋系连环杀手，你哋系 serial killer， 冇料嘅医生咧杀完一个病人又杀一个病人，你多啲料咧就杀少啲嘅啫，咁我希望你做好医生，唔好杀咁多人，唔好做杀人王。嗱，我觉得自己语重心长，系咪？所以每次同佢哋讨论病例嘅时候咧，我就唔客气啦，指出佢哋断症嗰啲漏洞。你知啦，我识得多，佢哋识得少嘛，佢哋仲系学生啊嘛，系好容易咧，就将佢哋断症啊嗰啲逻辑批评得体无完肤。点知咧，我哋批评佢咧，佢又批评我，静鸡鸡咧去系主任嗰度啊打小报告啊。哇！这个中国教授哇吹毛求疵啊，搞到咧系主任咧要召见我，又将学生嗰啲评语俾我睇。喂，系咪好唔高兴咧？喂，我对你班友仔好系咪？我哋中国系严师出高徒噶嘛，万工出精品噶嘛，你哋唔欣赏咬我一口，咁啊最好啦。我就同嗰个系主任讲唔教，佢话唔得，你喺大学医院行医咧。有權利就可以義務，不可以辭職過，要繼續教喎。嗱，不過佢就話：我俾個忠告你啊。佢話 ：Medical students are cream of the crop. We would recruit them to succeed. 咩意思咧？佢話所有嘅醫科生啊嚇，係千挑百選嘅精英噶嘛。入得嚟醫科咧，從來唔會諗過佢會肥佬嘅喎。每一個入得嚟就一定要佢畢業嘅咯喎。不過最攞命嗰句咩咧？佢話 ：Enjoy teaching them。哇，仲要 enjoy teaching 佢喎。當時我真係實在唔識欣賞佢嗰個勸告。好多年之後啦，真係咧多讀聖經先至明白。不過當時見到嗰班學生咧，淨係覺得佢哋咩啊面目可憎，因為同教你有心病嗰啲學生啊係好辛苦噶。咁我同神講喎，喂。嗱，好老实讲啊，我教书落嚟完全冇私心噶，点解无端端我受苦咧？应该佢哋受苦啊嘛，我话求求其其马马虎虎，用乜易过啫？脱苦海，救我嚟脱离苦海，挨一段时间咧，真系冇乜进展，而且咧，大家嗰个距离越嚟越多，直至到我对神讲：，哎呀，唔好脱苦海啦，脱唔甩啊嘛，系咪？咁嗱，你到底想学乜嘢嘅功课？你愿意我学乜嘢嘅功课啊？吓，喺安静中下，我就觉得一件事啦。喂，遇到每一样嘅难处嘅时候啊，我应该求神 make me a better Christian， 系咪？要话将我成为一个更好嘅信徒，好奇怪喎。当我将眼目从佢哋嘅身上边转翻喺自己身上边嘅时候咧，吓，真系开始咗新嘅一页。我学到一个功课，以后影响了我一生待人接物的很简单的功课。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无论遇到什么的境况，我是不是一定要改好自己？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如果我不肯改变现状？神怎能够改善你啊？如果你不肯被改善，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那我没办法，试试改变自己教学的方法和对人的态度，其实就在不 知不觉中咧，就系学习圣经里面所讲嘅节制，讲说话小心啲啦，唔好伤害佢哋嘅自尊心啦，注意身体嘅言语啦，操练忍耐，忍咯啊，俾别人有空间，好奇怪嘅啊，效果大大我出乎意料之外。啊，嗰班友仔突然间咧好中意上我堂，而且我教咧越教越开心，佢哋提名咧吓我做最佳老师，一年几年最后胜出。嗱，弟兄姊妹，我同你讲啊，圣经嘅真理啊，喺世界尚且行得通，喺教会一定行得通，喺你属灵嘅生命里边一定行得通噶，因为神嘅大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同埋敬虔嘅事赐咗俾你哋啦嘛，跟住行咧吓。必定叫你们丰丰富富进入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度里，这个就是活出彩虹咯。我再说一次，原来改变自己属灵生命的质素，往往就解决了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在教会侍奉中，人际关系最拿命的，我做长老我很明白这点的，不过我想给你一些个人的体验。无论你对哪一个弟兄姊妹看不顺眼，无论你觉得他几面目可憎，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包括你最不喜欢那几个，都是千中之选，是被神自己亲手拣选做君尊祭司的。所以对每一位选上的信徒，神的目的，神的期望是什么？他不会肥佬的，神一定要他们成功的，要毕业的，要他们戴上君尊祭司的四方帽的。你和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帮助他们成功，帮助他们戴上君尊祭司的四方帽。如果你对那些弟兄姊妹失望放弃，其实你是完全不懂神那个的心灵，神的心态不是这样的嘛，你要与神同工，你就要有神那个的心态。你猜最幽默是什么呢？前几年我病，我要看专科，你猜看回哪些？看回我教的学生，哇，他们跟我太太讲起我教书的点点点，我都不记得了，他们记得一清二楚。我听听一下出了冷汗，好在当年我够忍耐，如果不是现在他叫我去抽多几支血都拿命，是不是？第六节未完，有了知识又要忍耐，还要加上虔敬。今天那个的经文其实就是虔敬这样的事。那你们所谓我们的主题渴慕追求神神话语，其实就是灵里面扎根同埋灵里面嘅成长，呢、这个就系嗰个嘅虔敬啊嘛。点解有了知识，有了忍耐，仲要加上呢个 godliness 咧？点解俾得咁啰嗦咧？因为有咗知识，完全唔等于有咗虔敬。通常喺教会，我哋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哇！那个人几读圣经，喺 region tick 过几个 credit 嘅。於是我們就當了他很熟練，選執事找這幾個了，大錯特錯。有很多人很懂得說話，學問很淵博，做事很精明，但是如果他對神沒有這份虔敬是什麼？大禍患，是大禍患來的。最簡單的例子是誰？ King Solomon， 所羅門王。首先我們要很小心，有了知识，有了什么的，最尾仍然要加上虔敬的。你再看看第四节，彼得怎么说？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神给我们最宝贵最大的礼物？ What kind of gift 神给了我们？是不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彼得特别加上这个注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学会虔敬，就是 holiness。 有两个重点的，消极的学会什么？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 嗱，呢个我哋知啊，啊避啊避啊，有瘾有灵去避开，呢个系消极嘅啫，系脱离从情欲而嚟嘅败坏，唔好俾败坏 corrupt 你。但系积极系咩啊？积极嘅就系喺神嘅性情上面有份啊，喺神嘅性情上面有份，唔系净系脱离咁简单 ，participate in God's divine nature。你在神的话语里面被造就，以致你知道哪些是神自己的性情，而让神的性情成为你自己的性情。如果不是，你学了一切都没有用，那些应许对你来说完全是落空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一点，哇，成日找着神的应许。你记住我这句说话，如果你今天回去什么都不记得，你记住一样东西，没有神的甜经，神的应许在你身上是落空的。我举个例子给你，那你就会明白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个应许大家都知道的，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哇，好啊，烦恼负担重担，有问题我就到耶稣面前，他使我得安息。这个是上半句，但是下半句呢才是那个真意。下半句是什么？就是你要加上甜经。如果你不加上甜经，这节经文的应许对你没有用处的。什么是加上甜经？加上 Godliness， 就是耶稣所说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Therefore, because of the above,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我的轭，学耶稣的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这个就是 Godliness 咯。你想经历神在你身上的丰盛，你没有这个甜经，那些应许是落空的。唯有神的性情成为你的性情，成为你的甜经。咁呢个就系让神嘅话语喺你心里面扎根，让你成长。如果你唔愿意学习耶稣嘅温柔与谦卑，而系想单单得着神嘅应许，系好难嘅。所以真正嘅成长系咩？系让人睇到神嘅性情喺你身上边嘅流露。你要让人睇到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这些圣灵所的果子就是神自己的性情，就是 Godliness。 第七节，有了甜经还有，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一个真理，经甜的内涵需要外在的流露传福音，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经常忘记的，真正爱弟兄姊妹的心，真正爱别人的心，是来自对付过的生命。没有对付过的生命很难懂得爱人的，所以爱人爱得这么辛苦。所以教会里面经常有人事的问题，做长老我经常说，如果我们不用解决人事的问题，用它一起出去传福音，哇，教会兴旺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我们以为传福音是一个技巧，我们以为爱弟兄姊妹一个态度，其实不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爱弟兄姊妹的心，爱不信的心，是来自对付过的生命。你不愿意节制，你不甘心忍耐，你不看重神的性情在你身上流露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懂得怎样的彼此相爱。所以彼得将爱众人的心，所谓这个全福音的心，放在最后，是实际经验之谈。没有了这七样的操练，我们很难全福音的。全福音绝对不是你懂得三福、四福、五福、一福，完全不是技巧的问题。是什么？是生活的方式，是你生活的操练的成果来的。你留意一下他所说的是很实际的。如果你没有知识， 你点样同人分享上帝嘅真理咧？你乜都唔懂系咪？如果你冇节制走去传福音做咩啊？啊，同人哋倾倾下你就嗌交噶啦！有冇听过有啲人去传福音，结果嗌晒交翻嚟？有啲人啊，真系惨！我而家仲跟进紧一个咩咧？佢嚟教会就有啲热心嘅弟兄姊妹同佢传福音，一传完之后，嘿，嬲到佢发晒火，大家都发火。你冇下呢个节制啊？点样同人传福音啫？冇忍耐喎、啊？点解有啲人传福音啊，一次两次就冇晒兴趣啊？冇忍耐咯、啊。一次两次失败，你咪灰心咯。你冇学过呢个忍耐嘅功课啊嘛，冇虔敬、啊。你冇虔敬，你边度有能力啊，大佬？冇能力去传福音，你想成功？你冇虔敬，你从边度攞能力出嚟啊？冇爱弟兄姊妹嘅心、啊，去边度揾到同工啊？所以揾同工咁难咧、啊。嗱，所以啊，彼得多讲讲七样嘢咧吓。其实是非常之实际 ，very practical， 不是好像我哋话江湖规则咁样样嘅。嗱，第八节，我系咪过晒钟啊？系咪啊？四十五分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因为我记得要讲四十五分钟，系嘛？嗱，彼得用肯定到无可再肯定话语讲到明啦，有咗呢几样，你哋嘅生命咧就一定丰丰盛盛。Okay? 你要有丰盛的生命呢，你就要有这几样东西、okay? 第八节，如果你们充充足足有几样呢，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啊、即是说呢，你有一个 fruitful 一个结果子的人生，讲到明了，没有这几样东西不得充足的时候呢，你就一定是、啊、闲懒不结果子。第十节，永不失脚，我真是最欢喜这呢句，做基督徒最怕咧，我哋就俾魔鬼搓来搓去，哇惨啊！真系喺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唱咩弟兄姊妹咧，俾魔鬼搓来搓去，所以有咁多嗰啲暗涌啊，有咁多嗰啲难处。如果你懂呢几样嘅时候咧，魔鬼就唔能够将你搓来搓去，永不失脚。第十一节，丰丰富富嘅进入永生，即系话你做基督徒咧，做得活活泼泼，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就是我所讲的丰盛的人生，活出彩虹。那么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功课什么呢？就回去自己在神面前诚实的思想，这七样美德当中，我缺少哪一样，需要被神自己对付，需要被神自己操练。我们低头祈祷。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做贵重的器皿。你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做各样的善事。我们好谦卑在你面前，求主自己监察我们，将你要我们传流的话语传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被你自己的话语来改造，让我们在这个话语当中来长进。祈祷靠在奉主的名来求，阿们。 多谢从陈满堂医生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学习这七种的属灵的操练，去结更多的果子，让我们不单止能够帮助自己人，也能够帮助别人。我们一起唱一首的回应诗，陶造我。